Yeah. 多子多蛋，多子多子蛋落蛋，喳喳喳喳喳喳蛋落啊，多多滴滴多多滴，多滴多蛋，多滴多滴蛋落蛋，多多多多多多蛋落，波波贝贝波波贝，波贝波饭波贝，波贝饭莫饭，波波波波波波饭莫饭，莫饭波波波落蛋。尖尖尖尖尖尖尖，要你要你眼尖眼，加加加加加加眼尖，这是字字足足字造赞赞赞赞赞赞，眼要你要你眼，这神这这这这这这神这，扎扎字字嘟嘟字嘟蛋蛋蛋蛋蛋蛋，难落你落你难落蛋，扎扎扎扎扎扎蛋落。 不进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见乃至无意识见，无不明亦无不明尽，乃至无漏思也。